四课，我会说中文。生词。 汉语，汉字，画，日文，日语，文，英文，英语，中文，字，电视，电影，问题。 纽西兰，新西兰，英国。 一，一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。 爱，懂，教，说，问，写，学。 说话，问问题，写字。 会，可以，能，要， 都， 可是，那， 没关系，没问题。